男人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女人，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呵呵。别人，呱，呱，呱，呱。叶子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，阿布达哈。到达，伊什南边，伊什南边，伊什南边，伊什南边，伊什南边。计算，波东边，波东边，波东边，波东边，波东边。想思考，过年边，过年边，过年边，过年边。灯攀登。他方便，他方便，他方便，他方便，他方便。渴，口渴，康康便，康康便，康康便，康康便。抗，呐喊，呐喊，呐喊，呐喊。声音，尖干，尖干，尖干。尖干，尖干，尖干。次数，弯儿，韵律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，牡丹。右边，右手的右边。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，一切。旁边，达尔巴，达尔巴。达尔巴，达尔巴，达尔巴，达尔巴，达尔巴。国家，古润，古润，古润，古润，古润。兔，兔兔们的兔。切沃伦别，切沃伦别，切沃伦别，切沃伦别，切沃伦别，切沃伦别。借给，准不免，准不免，准不免，准不免，准不免。累，劳累，啥单免，啥单免，啥单免，啥单免，啥单免。杀，弯免，弯免，弯免，弯免。躺下。得度免，得度免，得度免，得度免，得度免。睡觉，安干免，安干免，安干免，安干免，安干免。铺，铺褥子的铺。色吞免，色吞免，色吞免，色吞免，色吞免，色吞免。色吞免，醒，哥吞免，哥吞免，哥吞免，哥吞免，哥吞免。点，点火的点，打不免，打不免，打不免，打不免，打不免，打不免。烧，焚烧，得金免，得金免，得金免。得金免，得金免。炭，炭火，呀哈，呀哈，呀哈，呀哈，呀哈。剩余，余，分称免，分称免，分称免，分称免，分称免，分称免。花费，消费，发言免。发言免，发言免，发言免，发言免。从，得力，得力，得力，得力，得力，得力。